北京人，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一，农历3月初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3天呢，本市都是以晴为主，白天天晴气爽，能见度较好，气温稳步上升，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天气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此外，花粉浓度偏高，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那么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儿，所以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受其影响，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以及蔡户营南路一线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其中蔡户营以南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南向北方向的拥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路段车多，其中在宛平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 多面的北京城，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首次对北京城市的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横向探索。元代是北京历史沿革和建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北京城也有城市病吗？古人是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为您讲述北京元代京畿地理。第一道题就来了，蒙元政权建立之初，蒙古族仍旧保持着固有的游牧传统，那么是从哪位统治者开始倚重农业的呢？ A. 成吉思汗， B. 忽必烈， C. 铁木儿。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一个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城市文化范儿。今天要跟您说说元代的京畿地理。哎，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这个京畿地理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从元代开始说起呢？一会儿这个专家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您好好的聊一聊。确实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系列节目之后呢，了解了更多北京城的历史，可能大家去逛一逛，去哪里走一走，再看到一些景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来，一会儿再聊吧。那么元朝是从哪位统治者开始倚重农业的呢？成吉思汗、忽必烈还是铁木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中国官方将出炉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中国国家文物局日前在其官方微博以及官方网站全文发布了追索海外文物绝不能再让亲者痛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霍正新之手。此外，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将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在国内市场集中公布外国政府通报的被盗文物信息，这样的文物在中国境内不得拍卖。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家文物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平台。 潘家园第24届全国连环画交易会昨天刚刚落幕，交易为期4天，汇集了来自不同年代的连环画精品，选材包含了名家手稿、获奖作品、古典故事题材等等。拍卖现场的总成交额达到了30万元，成交价格最高的是全套60本的《三国演义》，以12万5千元成交。这套《三国演义》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汇聚了全国优秀的绘画及文本作者达几十人之多，也是中国连环画的一张名片。在央视春晚上隆重宣布回归的国宝丝路山水地图近日再造成功。这次国宝再造是由中国文物学会、故宫博物院联合授权监制，以金炫彩绘工艺打造的一款藏品。这件金炫彩绘版的丝路山水地图与故宫原文物以1:2的比例精美再造，画心长约15米，宽0.29米，以500克千足银的至高规格再现了原作的传世风采。本套藏品全球限量发行5000套，著名书法家、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谢方开先生特别为此题字，作为本套藏品的卷首。再来关注展览，特色融汇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特展正在中国美术馆1层的23号厅举行，展出了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成员遴选出的62件作品。在这次展览主题框架之下，中国美术馆推出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师创作的9件水墨作品，以及吴为山创作的以老子为主题的1件雕塑作品。这个展览将持续到4月22号。由中国嘉德策划举办的梦幻成真纪念河海峡诞辰110周年精品展，以及莫言秦庚、陈增碧古典家具研究文献及藏品展，还有石后木心斋古代香茶具展3大主题展览正在嘉德艺术中心举行。今年适逢河海峡先生诞辰110周年，展览把110多件河海峡历年的重要作品集结展出，画作主要涵盖60年代至80年代的作品。另外两个展览主要是原明氏家具学会会长陈增碧生前遗留的一小部分手稿、著述、藏品及旧照，还有香具、茶具、文房器物等等。这个展览持续到本月26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为了与电商竞争，商场的服务现在是花样百出。日本多家大型百货公司最近开始免费为顾客提供造型设计。据报道，日本伊势丹公司在东京日本桥地区旗舰店安排了6名造型师为到店消费者提供免费服务，根据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给出搭配和化妆建议。商场的一名管理人员说，相比购物网站根据消费购买记录来提供建议，伊势丹的店内服务能让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衣服，轻松改变他们的形象。不过消费者需要提前预约才能享受这项免费造型的服务，而一些商店也还计划把彩妆造型师的服务包括其中。打车软件也在优化服务，目的是让乘客感觉更安全。美国打车服务企业优步科技公司日前表示，将在手机应用内增添多项安全功能。新应用增设了一个紧急按键，让身处美国的乘客可以直接拨打911报警电话，还增加了安全中心设置，内容涉及司机筛选过程、保险保护和社区服务指南等信息。乘客还可以指定最多5名家人和朋友作为可信任的联系人，每次乘车的时候可以和他们分享行程的细节。蒙娜丽莎到底笑没笑呢？美国科学家有了新的解读。蒙娜丽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传世之作。几百年来，人们对画中女子的神秘微笑莫衷一是，甚至有人认为她并没有笑。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认为，蒙娜丽莎的表情中具有一定的中性特征，而实验结果发现，人潜意识中的情绪会对感知外部世界，尤其是中性事物产生影响。如果你下意识处于快乐情绪中，你看到的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是微笑着的，而如果您刚跟丈夫吵完架的话，就会看到不同的蒙娜丽莎了。银发一族也有网恋指南了。 英国老牌礼仪指导机构德布雷特最近与婚介机构合作，推出了专供50岁以上用户使用的婚恋指南。18世纪以来，德布雷特就成为了英国最权威的礼仪指导机构。出版的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堪称英国的礼仪圣经。这家机构最近推出的50家约会指南网络版，旨在帮助50岁以上的人士解决现代约会难题。指南中的建议包括，第一条消息要轻松简短，最好一开始就诚实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别让人觉得怪怪的。一个爱运动的爸爸可能会让后代在头脑方面更有优势。德国一项研究显示，运动可能增强后代的学习能力。研究人员说，身体运动结合认知训练能增强突触可塑性、学习能力、记忆力，降低阿尔茨海默氏症等复杂疾病的风险。运动可能以非常微妙的方式促进大脑发育，增强神经之间的连接，这使得后代获得认知方面的优势。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北京将会遭遇重污染天儿。生态环境部最新的预报显示，17号也就是明天，京津冀中部和山西南部个别城市可能出现中度污染。18到20号，京津冀中部有出现重污染的可能性。21号前后，受可能的区域性降水过程的影响，污染的形势会有所缓解。北京环保监测中心也预报，17号北京地区空气质量为中度到重度污染，18号是四级的中度污染。具体的空气形势呢，还需要临近的判断。如果有污染天气的话，请您一定要提前做好健康防护。交通出行方面，交管局提示，从明天也就是17号开始，东城区东土城路和二环辅路相交口禁止除了公交车外的机动车由东向北方向行驶，而石景山区的鲁谷南路是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行驶。今后打二类疫苗要注意了，从本月起，在全市的预防接种网点打二类疫苗将收取每剂次最高25元的接种服务费。这意味着今后在北京接种狂犬病疫苗还有狂犬免疫球蛋白、EV71 疫苗、手足口病等二类疫苗都要收取相应的服务费。通知还明确提出，第二类疫苗应当实行零差率销售，疫苗接种机构服务内容应当满足项目内涵的有关要求，不得超标准收费，项目内涵包含的服务内容不得再单独收取费用。再来为您介绍两本新书，《阳光劫匪倒转地球》最近出版，作者一坂幸太郎用一贯巧妙的伏笔、幽默的行文，讲述了一个节奏明快、轻松风趣的故事，让人在感叹作品中异想天开而又合理独特的世界观的时候，更会被故事的主角们，也就是劫匪四人组的友谊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所感动。阳光劫匪倒转地球。而小公主索菲亚是一本面向低龄女孩的读物，也是一本适合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的亲子互动读物。小公主索菲亚是一个有亲切感的小公主形象，她为小读者们开启了进入公主梦幻世界的大门。读物以美源自心灵为核心，重点关注女孩的成长、寓教于乐，它包含了故事、游戏以及手工三大内容。经典作品不仅可以看见还能听见，4月21号上午，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的音乐厅举行。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等七位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联袂，将先后诵读《春》《小桔灯》《伊索寓言》《猜猜我有多爱你》等中外经典文学作品。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携手中国新生代钢琴家王冰将演绎《梁祝》《沉思》等大众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演出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 RBC 演绎群英会和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购票详情您可以关注大麦网。 多面的北京城。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首次对北京城市的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横向探索。元代是北京历史沿革和建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北京城也有城市病吗？古人是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为您讲述北京元代京畿地理。第一道题就来了，蒙元政权建立之初，蒙古族仍旧保持着固有的游牧传统，那么是从哪位统治者开始倚重农业的呢？ A. 成吉思汗， B. 忽必烈， C. 铁木儿。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来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故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8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到元代，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忽必烈的开疆拓土，郭守敬的巧妙治水，赵孟頫的书画绝伦，还是关汉卿窦娥冤的悲切呢？其实这些都与元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元大都是今天的北京地区第一次成为全国范围的都城，它的繁华景象被马可波罗传向了世界，但是它的发展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元代的北京地区也有城市病吗？元代人们拿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对今天的北京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第三集，今天要为您讲述元代的京畿地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元代京畿地理》一卷的作者丁超。丁教授您好。 大家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我想这个节目一开始，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元代京畿地理哈，这个京畿是什么意思呢？ 啊，这个书的书名《元代京畿地理》， 嗯， 当然这个六个字实际上是三个词， 嗯， 这三个词当然对地理大家可能就是耳熟能详，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从初中到高中都在学， 嗯。 元代呢，大家可能也很容易理解， 能听明白。 但是现在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流传比较广泛的这个错误，老是以为元代中国的疆域非常的辽阔。 嗯， 之所以产生这个误解的原因，就是把元代和蒙古帝国、草原帝国、蒙古大汗国混淆了。我们所说的元代呢，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环，忽必烈建立的元朝。 嗯， 当然这里最费解的就是京畿这个词。 嗯， 京畿这个词如果用今天的话说的话，就是首都圈。 嗯， 但是我们又用首都圈这个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首都圈这个概念最早是从日本学者提出来的。 哦， 所以京畿这个词呢，是中国的土产的一个土生土长的词。 嗯， 我觉着比较典雅。而且呢，京畿这个词既活在历史中，也活在现实中。你像在唐代，我们曾经设过一个京畿道。 嗯，对。 而在今天呢，你像韩国还有一级政区叫京畿道。 嗯。 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近邻河北省，他们的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呢，仍然是叫京畿腹地，乐享河北。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呢，既有历史内涵，又有现实意义，所以我就采用了这个京畿这个概念， 比较典雅哈。京畿其实也是指国之中央的都城，这就古语都有这样的意思哈。 可以这么理解。 嗯，那么刚才说到了元代京畿地理，您把这三个词儿给分开了，跟大家解释，合在一起成为这本书。那你跟我们说说这本书大概说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这本书京畿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所以这本书可以视为一个区域历史地理的著作。 嗯， 当然我们知道元代的京畿是一个地域很广阔的范围，里边的事情很多，政治、经济、人口、军事、民族、交通、文化，所以都可以研究。但是呢，我这本书里所要解决的，我最要关注的问题呢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元朝蒙古人统治了这片地区，那么他如何去规划这片区域， 嗯， 如何在这片区域内进行经济活动，如何安排他的城市发展，如何进行国土规划， 嗯， 这片土地我要干什么， 嗯， 是放马放牛还是种地， 嗯，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这个看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一个样子哈。其实它中间呢，它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规划和设计，可能对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启示作用哈。 对，元朝人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在求索的问题。 其实呢，在这套系列丛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专家来说，这个北京城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可值得说的。那么元代呢，对于咱们北京城市的发展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不同的领域那都是有杰出的人物各领风骚哈。但是具体到丁教授您的研究，作为北京城市史七卷图书当中的一卷哈，因为之前呢有专家说过，说咱们这套丛书呢是用一种横向的联系，比如说会说到这个环境啊，会说到人口啊等等，但是您为什么又会单独把这个元代给选出来，又着眼于元代的经济地理？ 因为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可能更多的考虑到元大都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辽南京也罢，金州都也罢，它只是一个区域的政权的都城，而且不是首都，只是都城之一。在此之后呢，从元代开始，基本上奠定了北京作为全国性政权的都城这个地位。 嗯， 你像元代是这样，然后明代也是这样，清代也是这样，到我们新中国也是这样。 嗯， 所以从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来说，它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一点。在这个城市规划等等方面呢，元大都也有它的我的理解叫奠基作用。 嗯， 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北京城，用我们的元史大家，原来的中国元史研究会的会长，离我们这儿很近的中国社科院 啊， 原来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所长陈高华先生， 嗯，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元大都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那你可想而知元大都的重要性。 嗯，元大都对于这个北京城非常重要，所以您专门把这个元代的这个地理经济地理这一部分拿出来说了哈。 嗯， 那么元代北京地区的这个历史地理确实是有它的这个独特性。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之前也有一些研究元代历史方面的专著了。那么丁教授，您这本元代经济地理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它有没有一些和以往研究不同的这种发现呢？ 其实我们在大学里教书，既是教师，也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所谓的学者。当然做学问研究，做研究贵在创新。 嗯， 但是所有的创新不是凭借而起的，所以我们做任何研究呢，都是基于已有研究基础上的往前推进。 嗯， 那么关于元大都的已有研究呢，你像我刚才提到的陈高华先生， 嗯， 他在八十年代写过薄薄的一小本《元大都》， 嗯， 但这本书影响很大，出版不久呢，日本人就把它翻译成日文， 嗯， 香港有一个学者叫陈学林， 嗯， 他呢是靠陈高华先生这本《元大都》中的一条史料，短短史料写了一本书， 嚯， 嗯，啊，就是讲这个元大都。原名北京城有一个哪吒城的传说 啊， 哎，陈高华先生因为他是历史所的，是一个功力很深厚的学者，所以他经过史料的爬书，为我们研究元大都呢奠定了基础。 嗯， 再有其他的写过元大都的专书的，像比较突出的应该是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王刚先生，就是原来的所长。 嗯， 那再有其他的，你像我的师祖侯仁之先生，他没有专门写过元大都的书，但是呢他有好几篇重要的论文都是讲元大都的。 嗯， 那在这些老先生的研究的基础上，那我要是往前推进的话，我认为我的研究更多的是什么呢？ 跳出元大都、研究作为一个点的元大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我这个元大都有好多的人，有好多的牲口。好了，我的粮食从哪里来？我的饲料从哪里来？因为没有粮食，没有饲料，这个城市就死掉了。所以我更多的是着眼于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点，看它和周边区域之间的关系。 哎，您刚才说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研究，有说到元大都这个哪吒城，您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啊，关于哪吒城这个问题，如果要扯开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在写我这个书的过程中呢，也感觉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发掘，准备写另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当然现在叫提前剧透一下 啊， 这个书的名字应该叫《草山土著哪吒城》 啊。 草山就是草，山盖。山呢，就是一个草的头， 下边盖的山啊， 对对对， 有点像那个 草的头， 辛苦的苦字， 对对对， 有那个下面那个谷没有没有。 这儿我得解释一下，我虽然研究北京，但我不是北京人，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没学好普通话。 我能听明白。 前几次节目尹军科老师来，我一见了尹老师，我就觉得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因为尹老师和我是老乡， 是 同一个地级市的，都是日照人。所以看看尹老师，我觉得我至少说的还能让大家听得懂一点。 能明白，能明白。 那我们回到这个哪吒城的传说。 嗯。 那么在元朝末年、明朝初年的时候，突然有一首诗说了元大都。这首诗怎么说的呢？应该是大都周遭十一门，就是讲大都周围呢有十一个城门，草山土著哪吒城。那为什么有十一个城门呢？是因为草山善盖，土铸造的哪吒城。那为什么叫哪吒城呢？谶言若以砖石裹，谶言就是谶语，就是预告性的语言。说有人预告呢，如果你这个城 谶那个谶哈， 对，如果你这个城呢用砖石包裹起来的话，长似天王衣甲兵。长似就长得像，天王呢就是托塔李天王。我们知道哪吒是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所以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城裹起来的话，那这就不是哪吒了，只是托塔李天王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士兵是需要，这个穿戴盔甲的，那么为什么流传这个传说呢？实际上这条资料在陈光华先生的《元大都》中就有，后来陈学林先生就基于这条资料就讲，为什么有哪吒城呢？因为哪吒城我们知道他和龙王打斗，把龙王的儿子给杀了，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王是专门管治水的，那哪吒能降住龙王的儿子，能把治水的人管住，那这就成了一个符号，而由此阐释出来的就是过去北京缺水，所以我们在这个民间信仰中就把哪吒供奉出来了，这是一个具有多种版本的民间故事流传啊。 那么它实际上是暗示了一个北京城的它建造的一个布局是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为什么叫哪吒城呢？因为哪吒在民间形象中是三头六臂两足，三加六加二等于十一，而刚才我们那个诗的第一句叫大都周遭十一门，所以这十一个城门就对应着哪吒的三头六臂两足，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北京城也有一个叫八臂哪吒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对，到了明代，到了清代，关于这个哪吒的头和足的数量也又发生变化，这只是版本都不同。 好，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请您来说，尤其是您要再写这本书的话，一定要请您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也很有意思哈。那元朝的统治者呢是游牧民族，他们在北京这块农耕为主的土地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和马匹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这又从何而来呢？这些城市发展的问题他们又会如何解决？稍后我们请丁教授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蜜、静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一，农历3月初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白天天晴气爽，能见度较好，气温稳步上升，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天气干燥，请您注意补水润燥。此外，花粉浓度偏高，过敏人群请您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未来3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儿，所以洗车迹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我们来看一下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是比较拥堵的。南部城区永定门外大街、马家铺东路、开阳路、右安门外大街、蔡胡营南路。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还有富士路、杏石口路。北部城区的万泉河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进城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然后呢，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路段进出京双向目前都是车多流量大。 多面的北京城，蒙元政权建立之初，蒙古族仍旧保持着固有的游牧传统，对农业生产并不十分热衷。正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里所说，他们对于耕地没有一种特别爱好的心情。他们在占据了农田之后，出于本性立刻把它变成了不生产的休耕地，把耕地还原为长着牧草的天然草原。这就是在13世纪时成吉思汗所持的态度。至于兴修水利、防治蝗虫、推广农业等技术举措的实施，则是从元世祖统治时期开始的。元世祖忽必烈执政后，开始出现倚重农业经济的趋势，逐渐确立了农桑王政之本的执政理念。元世祖统治初期就允许本民族种田谋生，这在成吉思汗时期恐怕是不能想象的。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元朝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倚重农业。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元代大都城和上都城之间距离有多远呢？ A 30公里， B 330公里， C 3000公里。 哎，刚才这个解释得很清楚了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忽必烈。 哎，我们看看像这个合江啊、一星半月呀、明飞金啊、月霜飞美答对等等吧，还有这个 CC 啊、小飞侠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元代的大都城和上都城之间距离有多远呢？30公里、330公里还是3000公里呢？3000公里，这个答案好吧，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8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元大都是今天北京地区第一次作为全国范围的都城，元代的北京地区也有城市病吗？元代的人们又拿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对今天的北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第3集为您讲述元代京畿地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元代京畿地理》一卷的作者丁超。那么刚才呢，丁教授已经把这本书的大概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哈，我们来现在来说一说这本书里一些内容，很有意思。我们在翻您这本书的时候，一打开就看到第1章到第4章分别是生存的空间、矛盾的空间、创造的空间、希望的空间。这个写历史的这个书用的这个语言是很现代的哈，这个是怎么来划分的呢？ 因为我的专业背景是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呢又属于地理学的一部分，而地理学它关注的问题就是空间。如果不关注空间的话，也就没有地理学。所以我在这写论文的过程中呢，首先这本书呢是基于我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一个修改。 嗯， 所以我这个论文必须像一篇论文，它就要追求结构。 嗯， 那如果追求结构的话，它就要讲一部分和一部分之间的逻辑性。 嗯， 所以呢我想了半天就想出这么几个词来。 嗯， 当然这也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哎，我们要讲元大都，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元大都也罢，元上都也罢， 嗯， 他们这座城市立足在什么样的空间。 嗯， 它的自然地理是什么。 嗯， 它的民族地理是什么，经济地理是什么，人口地理是什么。所以我这是一个基本的现状。 嗯， 但是如果所有的现状都是合情合理的，那就是成了天上人间了。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每一个时代北京首都地区它都会面临着它发展中面临的这个突出问题，而这个突出问题呢也就是所谓的矛盾的空间。 嗯， 但元朝人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也要解决这些问题啊。 嗯， 那元朝人他也想自己的法呀。 嗯， 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他们的创造的空间。当然元朝人他受限于当时的我们就用今天的话说叫理论水平、科学技术，他想做可能做不到，有的呢可能他想不到。 嗯， 但是我们今天是我们有后见之明啊，所以呢我们替他们想，而我们替他们想的这些呢也就是说只是一个理想，所以呢也就叫希望的空间。 嗯，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就是显得他逻辑性强一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有点字数各个章节呢它的字数是一样的，显得比较工整比较对仗一些。 学者的严谨哈。网友猴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元大都和现在北京城的范围一致吗？当时北京的地理分布是什么样子的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元大都当时一个大概的地理概况。 元大都如果把它当作一座城市，它的范围和今天的北京是重合的，或者说今天的北京偌大的这个城市的范围已经把元大都给覆盖了。 嗯， 今天元大都的城市的遗迹还保留一些，你像在这个北土城遗址公园。 嗯，最近凯棠花溪火得不得了。 对对对，还有蓟门桥，就是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这个蓟门桥那一块。 那有一个纪念的。 对对对对，这是算北土城。 嗯， 因为在明代攻克元大都之后， 后来呢就把元大都的北边的城墙三里给废掉了，就等于把北边这一块给裁掉了。 嗯， 然后南边的这部分基本上是为后来的明清的北京城所沿袭。 嗯， 所以如果讲元大都的城市的范围，城墙的范围的话，它和今天是古今重叠的，不是一座废城，实际上就在我们的脚底下。 嗯， 但是元大都不仅是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辐射很大的一个范围，也就是所谓的京畿嘛。 嗯， 所以你像元大都所属的，如果从最高政区的话叫中书省， 嗯，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北京市、山东省等等，它是最高政区。 嗯， 那再往下属的话，它又叫大都路，而元大都城它又叫大都路。 嗯， 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讲大都路的话，那么它的范围就更广一些了。 这个路我们现在听的好像是一条道路的意思，那个时候应该是不仅是这个范围吧。 您刚才提到这个词道路， 嗯， 实际上道也罢路也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一级政区的名称，如同我们今天叫什么什么省、什么什么市、 哦、 什么什么县一样。 嗯， 唐代叫道，宋代叫路。 嗯啊，所以它是指一片范围，什么什么路，它是就好像什么什么县一样哈， 对对对， 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比如说我们这边什么建华南路，就这么一小点，它不是这一点， 对对对，是一级政区的名字。 哦，一级政区的名字。那元大都那个时候，就是它这个地方涵盖了什么区域呢？都？ 以大都路就是以大都城为核心，它涵盖的范围，如果用今天的行政区划的眼光来看，应该是北京的大部分， 嗯， 河北、天津都容括在内。当然，河北并不说河北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大都路的， 嗯。 当然，我这里用的概念是京畿，那么除了大都路呢，还有上都路， 嗯， 大都路和上都路又是连接到一起的，哎。 这个上都和大都他们是个什么关系呢？ 邻居关系， 邻居， 平级的。 哦。一个叫上都，一个叫大都。 对对对。 哦，那谁是核心呢？上都核心还是大都核心呢？ 嗯，其实这个问题主持人问的都是一些核心的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们总是想区分出一个谁更重要 啊。 但我个人的观点呢是两个同样重要。 嗯， 他们只是首都职能的季节轮换。 哦， 皇帝在哪儿，哪儿就是首都。嗯， 哎，是这样的哈。那个时候像元大都和元上都这一块，它不仅仅是有都城吧，它是不是也包括什么农田啊这些什么之类的呢？ 嗯，北京地区当然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然地理的规律嘛，就是越往南农田越多，越往北草原越多，山地越多。 嗯， 所以你像上都地区，虽然我们不敢说一点农田没有，但是基本上是草原。 嗯， 而对于北京地区，也就是说大都路越往南的话，农田越多。 嗯， 当然也并不排除部分有这个草地。你像今天北京市域范围之内，嗯，北边也有所谓的高山草甸。 嗯 啊，所以这种自然地理的南北差异，也就为我们所说的元代经济地理的这个矛盾的空间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嗯。网友漂流瓶他说元代马背上打天下，兵强马壮，但是北京适合养马吗？那么多战马，咱北京能喂得饱吗？元代的马多少是养在北京的呢？ 这个元代的马到底有多少养在北京？首先呢，元代的马适不适合养在北京养，要看季节。 嗯， 如果说冬天，大家想一想，越往北天气越寒冷。 嗯， 牲畜如果要过冬的话，那自然是越往南，相对来说气温低，那自然便于饲养马匹。 嗯， 更重要的是越往南越靠近农耕区，而农耕区它不仅产粮食，也产饲料呀。 嗯， 庄稼的秸秆都可以喂牲口呀。 嗯， 所以呢，就说如果在元代的话，单纯讲这个冬季的马匹饲养，显然北京地区要比上都要更合适一些。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到了夏天，草原上很凉爽，水草丰茂， 嗯， 到处都是牧草，而元代北京地区它的基本的农业地理特征还是农业呀，就是农作物种植业。 主要还是种植农业， 农作物种植业主要是农作物种植业。 哦， 那你把这么多的马匹放在这个农耕区里，显然不合适呀。 对对对。嗯，哎，那您其实应该再给我们讲一下，因为刚才讲到了元上都和元大都，他们俩是相邻的两个地方。那么元大都大概是包括什么地方？元上都又是包括什么地方呢？我看了一下您的那个图，应该说元上都是比较大的，是吧？ 它所占的面积会大很多，比那个有上都、中都，是吧？大都 从地域范围上来说，上都路似乎更广一些。 是，好像我看上都比这个大都和中都加一块都还大呢。 但这种面积广大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草原，人烟稀少。 哦，上都基本上是什么？今天的什么地方呢？您跟我们说。 上都所在的这个位置，今天呢就是内蒙古的正蓝旗。 嗯。 这个城市已经废掉了。 嗯。 也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城市现在都废掉了。 嗯，这是上都哈。那么大都呢？实际上原大都是现在北京的 城 的位置。那么原中都呢？ 原中都在今天的河北的张北，张家口的张北县。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等于是整个这个原大都、上都还有中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片位置，也是元朝的，应该说是一个核心的区域，是吧？ 对，因为大都、上都，大都、上都和中都，他们三个是一起的，就是在位于京畿地区的。 就实际上是这三个组成了这个元代的京畿地区，就是中央政权所在的地区，是吧？ 对。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皇上他这个可能夏天的时候，去这个凉爽一些的北边，比如说在上都那边会多一些，那么其他时候会在大都这边，就是北京地区更多一些，是吧？ 这里我要插一下，就插一句话，就是其实他这不仅仅是元代的特色，这也是游牧民族的特色。 哦， 你像辽代，它实行四世纳婆制度， 嗯， 就是皇帝啊，一年四季啊，在四个地方来回的轮转。而金代呢，我们说金代北京城叫金中都，那你叫中都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有东西南北，还有四个都城。 嗯， 而是皇帝呢，经常在这些地方，转来转去。 嗯， 而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就是皇权政治，皇帝在哪儿，首都职能就在哪儿。 嗯。所以说其实当时元代的时候，就是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养马，就是这个牧业，还有元代也有农业，农业和牧业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矛盾，你养了马之后，你这个地就不能种田，是吧？ 是，元代京畿地区最突出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 嗯，这就是他们当时面临突出的矛盾，到底是喂马呢还是种田呢？ 对，因为你大都城的位置已经定了，你不可能随处搬走了。 对， 而我皇帝在这儿，也就意味着统治力量的核心在这儿，各种各样的服务人口在这儿，文武百官在这儿，军队在这儿。那这些人都在这儿的话，他的粮食就必须往这送。而在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或者说最有力的这个军事战斗工具，就是马匹。 嗯。 那么这些人，我们也知道，蒙古人他是马背上的民族。 对。 你让他离开了马匹。当然这个马匹是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有马，还有骆驼，还有羊。 嗯， 因为在畜牧业经济中，不是说我单纯靠喂马就能维持这个生活的，我必须有多少马，有多少骆驼，有多少这个羊，它是有一个比例的，这样它的经济才能绵延下繁衍下去。 嗯， 那在这样的话，既然蒙古人在这儿，畜牧业经济在这儿，这些人呢既要饲养马匹，又要自己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 嗯， 但是元大都在这儿，也就是说经济的范围是确定了。 嗯， 那如何去协调这两种产业，也就是说农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 嗯， 这就成了摆在元代人面前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哎，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会儿请丁教授来接着说。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多面的北京城，元代大都城和上都城之间距离有多远呢？ A 30公里，B 330公里 ，C 3000公里。 哎，这道题呢，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其实刚才听到丁教授的介绍的话呢，对于这个元大都、上都和中都之间关系的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对于这个距离会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哎，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第三集，来为您讲述元代的京畿地理。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元代京畿地理》一卷的作者丁超。那么丁教授刚才也讲到了元代呢，在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就是他们呢这个 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呢你定居在这个大都，在这地方定居在这里之后，你就需要这个种田，那么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农业和这个畜牧业产生了一个矛盾，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元代的人他就需要囤积大量的粮食来解决元大都人们的这个口粮问题，还包括比如说马匹啊骆驼等等这些这个就是这个畜牧业他们所需要的饲料哈，那么这些粮食和饲料都从哪儿来呢？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解决粮食和饲料，我们如果从最一般的道理，老百姓都知道，那当然就地解决是最好的。 是 就地解决，因为它运输的成本是最低的。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对饲料和粮食的需求。量的多少取决于人口数量和马匹的数量。 嗯， 那如果你人口数量持续的高居不下，马匹的数量非常多，那么也就是说饲料和粮食的需求量就是非常的大。 嗯， 它远远超过了北京元大都周边，就是今天北京市域范围所能承受的这个能力限度。 种的不够吃。 那你 是吧？ 既然种的不够吃，不够人吃，也不够牲口吃，那只能靠外地输入。 嗯， 这个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北京水不够了，那从外地输入。 嗯， 煤气电所有的东西， 吸气 只要不需要，只要北京无法解决了，只能从外地输入。 嗯， 但是一从外地输入的话，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运输成本。 嗯，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或者说摆在元代人面前的，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从外地千里迢迢的运粮食好呢，还是千里迢迢的运饲料好呢？那当然是运粮食划算了，因为粮食它体积小而价值高，饲料呢体积庞大价值小。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元代是实际上是从外地来这个运输粮食到北京，从哪儿运来呢？ 嗯，主要元代粮食的解决方案， 嗯， 根据原始以及其他文献的记载呢，应该说我们说他元代元朝统治者把这个经济物资，这个我们用南清的话叫攫取的范围呢，牵扯到全国，当然边疆地区除外了。那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主要是南方地区，用当时的语汇来讲的话，应该是叫江浙行省、湖广行省， 嗯， 这些南方的地区。 嗯， 当然呢我们说河南行省，就说今天的中原大地，这也是粮食的供应的主要来源。 嗯， 那么 实际上就是从南方把这个粮食调到这个元大都来。 对，南方的江浙、江西、湖广三个省的交纳的这个，就是以税收的形式交纳的粮食啊， 嗯， 占到全国的53%，就说一多半是南方来的。 嗯， 而中书省，就是元大都所处的这个最高级政区，他自己解决的税粮范围呢，不到20%，也就是说不到1/5。 嗯。嗯，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说元代首都地区啊，自身靠本地能解决的粮食顶多也就1/5，其他4/5呢都是靠外地输入啊。 所以您在书里头写了很有意思，这叫南粮北上是吧？对应现在的这个什么西气东输啊，或者是这个南水北调这样的一个词儿哈，南粮北上。哎，这种思路在当时算不算一种创举呢？以前这么干过吗？ 元代人如果讲创举的话，南粮北上在此之前也存在过，你像金朝金中都， 嗯， 金中都呢也存在着通过漕运把河南，就是今天河南地区中原地区的粮食往北运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元代如果说从外地筹划粮食，实际上中国历代的王朝都存在这个问题。 嗯， 你像隋唐时期，它的首都是在长安，但是后来我们说为什么洛阳崛起了？因为洛阳更靠近运河，更靠近黄河，便于这个城市呢，把南方的物资通过漕运呢运到洛阳，再转运到长安。 嗯， 再到后来，洛阳就逐步成为一个都城。再到后来，我们说宋代为什么要把都城放在开封呢？ 嗯， 因为开封周围的漕运发达，便于他把南方的物资。粮食主要是粮食运到这个开封来。 嗯， 再到后来我们说南宋它首都是临安， 嗯， 那就是经济最繁华的地方，它不存在着运粮食的问题。到了元代的话，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仍然是江浙地区，但是它的首都在北京。 嗯， 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元代人想的法儿，相较于明清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对海运的依赖。 就是那个时候粮食是用海运吗？ 对。 不是漕运吗？ 漕运作为粮食，作为南粮北上的主要的方式，实际上是明清时期。 哦，明清时期大运河什么之类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对。 而元代是依靠海运。 元代在海运占主导方式。我们当然 那个时候这个船舶业这么发达吗？ 被逼的没办法。当然海运的话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说海运受风浪的侵袭。 是啊，那个时候的科技水平都没有那么高，这个船要运这么多东西是不容易的哈。 哎，对，所以像原始中记载这些粮食呢，都有一个理论上的数字和实际到的数字。 嗯， 当中呢就是有损耗，这个损耗呢就是把这个船舶清没的这些损耗呢也都算进去。 哦，那海运就是这个从江浙一带这个沿海运上来，但是北京也不靠海啊。 但是北京靠天津呀。 哦， 北京和天津之间有运河呀。 哦，所以就这样的一条线先运到这个天津这边，然后再从天津那边再走这个运河漕运过来，是吧？ 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写一本书，就在于海船的吃水深度和运河船的吃水深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海船把粮食运到了天津，运到了直沽。 嗯， 当时的名字叫直沽，因为天津这个名字在明代才出现。 嗯， 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粮食如何把它班卸下来，然后呢再换成适合在内河运输的这些船只，再运到北京城。 嗯， 但是说实话，这是一般一装，这就是很麻烦呀，既增加了这个劳动力成本，也增加了损耗啊。 是，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只能这么办呀，我不存在着说我这个船舶从南方把粮食运下来，然后呢一路北上到了天津，到了今天的天津，我船再开到北京城，甚至在元代的时候曾经说我们的什刹海，就是今天什刹海呢里边也有好多的船 码头在。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什刹海里的船绝对不是海船。 哦，那肯定的，那大船进不了这么 对对对 这样子的这个运河的这个河道哈。 对对， 吃水深度确实像您说的不一样。 对对 啊，所以通过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能够勾勒出元代的他们的那种繁华的这个景象哈。 对，但这种繁华实际上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劳动力的投入和物资的损耗，运输的成本。 嗯， 这些呢就是说使得城市运营的成本高居不下。 嗯，那么网友豆包有一个问题，他说记得上一次节目的时候专家还说过，说元朝的人啊喜欢打猎，所以呢变相的保护了环境。想问一下当时打猎的地方在哪，上一次是孙东虎孙先生曾经说过，说元朝统治者喜欢狩猎，所以呢他们就是皇帝去狩猎，或者是皇亲贵族去狩猎，然后禁止其他人来捕猎。说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比较朴素的环保意识吧，是吧？ 从客观效果上来说，我们说这是环保。 嗯， 但是说实话，环保问题啊， 他也不是有意做的哈。 第一不是有意，第二是在可以这么说，在建国之前，北京似乎不存在着什么环保问题。真正的北京的环保问题，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才产生的。 工业化的发展， 工业化、 啊， 主要是就是碳排放量，增大了，温室气体增多了，然后呢，我们城市人口多了，生活垃圾也就多了，元代人关于打猎的， 他们在哪儿打猎呀？打猎的区域是哪一片呢？ 有比较集中的区域。 嗯， 你像我们说今天的北京南苑，南苑那个地方呢，在清代叫南苑，就是操练兵马的地方，骑马射箭的地方。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地势也比较低洼。 嗯， 而在元代，在清代再往前的话，这地方因为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北京是西北高东南低。 嗯， 这个地方呢，恰恰处于地势低的地方，它水草就多一点。 嗯， 水草多的话，它这个飞禽走兽就多。 哦， 所以呢，你像金代也罢，辽代也罢，元代也罢， 嗯， 北京的南边这片区域呢是打猎的首选之地。 嗯， 当然像北京周边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打猎。 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应该说还是一个 比较原始的这种状态。 对，而且的过去的打猎一是骑马射箭的打猎， 嗯， 所以北边虽然有山区，大家知道山区骑马不便，所以虽然打猎可以打，但是你不能骑马，这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狩猎行为。 所以说还是在南边更多， 主要是在南边，南边平地多。 元朝人确实用他们的方式对北京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解答。那么元朝的时候，除了大都城还有上都城，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都城，那么稍后我们继续请丁教授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先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一场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包括李白唯一存世书记上阳台帖在内的33张张伯驹先生捐赠给国家的珍贵文物奇具，讲述历史往事。张伯驹坐有中国第一收藏家美誉，更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甚至变卖家产。他的一生都有哪些传奇的收藏经历，有哪些传世名作被他收藏？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了解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先生。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一，农历3月初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总的来看呢，未来3天都是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但是呢，花粉浓度比较高，过敏人群请注意防护。未来3天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儿，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8.2，处于严重拥堵的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北五环五元桥到广顺桥的东向西，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的东向西，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那么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的东向西，还有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的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多面的北京城，元大都的地理坐标分别为北纬39度、东经116度，而上都城的地理坐标则为北纬42度、东经116度。由此可见，二者经度完全一致，纬度却相差3度，间距大约是330公里。所以，两地植被分布的纬度地带性比较明显。大都地区的平均海拔为44米。 上都地区的平均海拔又比大都高出1200多米，所以上都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原大都低得多，也就是冷得多。正如元代人胡注的诗作《上京纪行十七首》当中所记载的，两京隔千里，气候殊寒暄，气温、土壤、降水等一系列自然的地理条件差异，导致了上都、大都两地的显著差异，这也使得两个地方在农业和牧业方面各有侧重。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元代大都城和上都城之间相距为330公里。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元代将东南方向的米运到元大都依赖的是海运，作为元代海运的开辟者朱清、张轩，他们是什么出身背景呢？A. 木匠 B. 渔民 C. 海盗。 来，我们看看元大都和上都的距离是330公里左右，应该正确答案是 B。 那么第三道题呢，这个元代海运的开辟者朱清、张轩，他们的出身背景是木匠、渔民还是海盗，很有意思啊，大家来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他，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他，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八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进入第三集，为您讲述元代经济地理，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元代经济地理》一卷的作者丁超。那么丁教授，刚才我们这道题呢谈到了关于这个元大都和上都之间的位置哈，其实前面你也有过一个简单的介绍。网友蓝风铃就说元朝除了大都还有上都，到底哪个是首都？这个刚才您说了，皇上在哪儿哪儿就是首都是吗？ 通俗的说可以这么 通俗的说，但事实上还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是吗？到底哪个是首都？为什么会建这么多都城呢？ 如果要论数量的话，实际上蒙古帝国最早建立的都城是在今天的蒙古国的哈拉和林， 嗯， 这现在也只剩下一个遗址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到了元朝时期建立的都城，首先建立的就是忽必烈在今天的正蓝旗建立的元上都， 嗯， 后来呢我们说元代北京叫大都，在此之前呢它辽南京、金中都这个城市一直存在， 嗯， 但是蒙古人打下这个城市的时候对这个城市的破坏也是非常的强， 嗯， 到后来忽必烈建立了元朝继承大统之后，因为他的继位说实话也存在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是 元朝之所以政权不是很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不像清朝那样有一个明确的皇位继承制度， 嗯，没有一个传承制度哈， 对对，所以中国历史上皇位继承你可以有兄终弟及制，也可以有嫡长子继承制，嗯，但是元朝总之比较乱， 嗯， 甚至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发生过两都战争， 嗯， 两个皇位继承人一个是在上都一个是在大都打了仗， 嗯， 那么这也就牵涉到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问题，就是这两个都城你哪一个是首都呢？我的观点是元代的制度应该是叫双都制， 嗯， 或者说是双头，就两个头，你分不出哪一个更重要。如果夏天皇帝去了草原，那么上都就是首都所在， 嗯， 那么大都就成了一个留守之地，仅仅派一个大臣来或者皇子在这看着看家护院就可以， 嗯， 同样的道理，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寒冷了，皇帝又回到了原大都，那么上都实际上就成了一个留守之地了， 嗯， 它是实现了首都之能的季节性轮换， 嗯， 这两个城市呢海南区分出主次，不像我们说后来你像民国时期日本人来了我们南京沦陷了， 嗯， 那我们建立一个重庆，那是陪都，那是明确的陪都陪差嘛， 嗯嗯， 这种区分是后世的区分， 嗯， 那么对元代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都制。当然元代人也想曾经又建过一个元中都， 嗯， 这个元中都呢整个城市宫殿的基础也建得差不多，但是呢这个城市还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皇帝死了，所以这个城呢就废弃掉了。所以如果要讲都城数量的话，元朝呢实际上有三个都城， 嗯， 就是元上都、元中都、元大都。 嗯，哎，那像这种就是几个都城的设置，网友阿哲就问，是能不能说类似于现在的这种城市副中心或者卫星城之类呢？其实还不一样哈。 不一样，因为你既然叫它副中心，也就意味着有主有次。 对， 有 这个是有主次的，而它这个元代的双都城市上是没有主次的，按您这个说法。 当然，如果要用我们今天人的观点来说的话，元大都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当然要超过元上都，因为它所处的地理、自然地理区域不一样，所处的这个经济地理条件也不一样。但是这只是说是客观效果，从这个城市职能上来说，他们都是首都，都是重要的都城，很难说哪个是主要，哪个是次要。 我看到这书里头还有一个章节的标题很有意思，叫穿越京津冀。元代的时候就有京津冀的概念吗？当时人们对这种城市关系的处理有没有就是今天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呢？ 啊，这个穿越京津冀嘛，只是其中的一个标题。既然我们讲穿越嘛，因为我毕竟还不是老学者，所以讲穿越穿越剧嘛，觉得这个词儿比较好玩。实际上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把元代产生的这种区域发展中的这种不协调问题。不协调问题呢就是贯穿下来，看一看后代人如何去解决的。而这个经济地区呢，元代的经济地区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实际上涉及的行政区划就是京津冀。当然这是一个京津冀的概念呢，是今天人的概念。这京津冀是三个字，京我们知道是北京的这个缩略。津呢是天津的缩略，刚才我们也讲过，天津这个名称呢是明代才出现，不可能在元代出现。津就是渡口的意思，所以天津就是天子渡口，一般都是这么理解的。那这个冀是河北的简称，那冀这个名词呢当然历史很悠久，在尚书禹贡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就有冀。只是我们今天河北要建省要给它找简称，借用了古典中的概念。 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的他这个跟京津冀，现在这个穿越京津冀实际上是您的一个说法，在那个时候那个这一片区域还是应该是京畿地区是吧？ 可以叫京畿地区，或者说是大都上都地区，但是如果要这么叫的话，就显得比较拗口 啊。但是有什么可以学习借鉴的呢？ 如果讲学习借鉴的话，那我们至少可以看一看元朝人他做了什么，这些做法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后人效法的。其中你像后人可以效法的其中一点，就是说都城可以是多都，至少是双都嘛，因为一个就叫首都了，两个就是双都，那三个的话呢就是多都。那我们知道今天北京面临的问题，我们说北京要服务于这个首都职能，那如果首都职能如果可以分解、可以疏解、可以化解，北京城市的职能可以疏解，那首都的职能 疏解一些非首都功能是吧？ 对，但是如果北京城首都功能 不疏解的是非首都功能，现在 的症结就在于这儿。我们现在是疏解的是非首都职能，但是多都制的内涵是在于首都职能的分解，所以元代人。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多都制的设立对我们今天提供一个有益的思维的视角。我们今天在做的是非首都职能的疏解，但元朝人做的是首都职能的季节轮换。 那实际上都是疏解，但是疏解的这个内核不一样。那刚才实际上您也说到，如果是双都制的话，实际上它是存在很一定的弊病的哈。所以您说现在的这种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可能是就是更有利于树立这种核心哈。 对，我们相信党中央。 网友诚实的石头问说，这个元代开始烧煤了吗？当时人们用的是什么燃料？大家对于那个时候元代人们还是很好奇啊，那时候人们的生活。 在这个写书的过程中呢，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像在此之前陈高华先生也曾经有过专门的论文讲到过这个问题。经过仔细梳理，我可以回答是这样的，元代人烧北京城生火做饭。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是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放在第一位的柴火。那么 干草、野草、杂草，所有的这些植物都可以烧，也是最便宜的。 嗯， 所以柴草肯定是构成了元代燃料的主要份额。 嗯， 那么再高一级的，我们就说是木炭，因为把木材然后经过加工成为木炭，它不仅燃烧纸可以，而且它没有烟，但是我们也知道它价格肯定比较昂贵。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煤炭，煤炭我们一定不要高估元代煤炭的开采量和这个使用量，因为它的开采技术是有限的，运输条件是有限的，它从西边的山里运过来，这两个有限也就决定了它在城市生活中燃料结构中占的只是一个补充作用。而且我们看文献中的记载，元代讲到用煤，大部分讲的都是冬季取暖所用，因为煤的燃烧值高呀，取暖效果好。 嗯， 而只有其他季节呢，相对来说就不怎么提煤。这里要讲的元代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燃料，这也是取决于元代有大量马匹的存在。 嗯， 马的粪便。 哦， 马粪，今天草原地区马粪来牛粪照样是 马粪，对对对， 最生态最环保的燃料。 是， 那元代的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燃料来源，而且它有一个很典雅的名字叫马通心。 嗯， 通就是通州的通。 嗯， 啊，如同在马的身体里过一遍，然后出来的柴炭。 哦，马通心，心是那个 草的头在下边一个心。 哦，薪水的薪。 对对对，叫马通心。 马通心，心火的意思哈。 对，实际上就是马粪。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元大都燃烧的这个燃料主要是柴草还有这个马粪，那么煤炭是在冬天取暖的时候用的更多一些。 如果要讲主要的话，应该主要是柴草烧草。 柴草， 因为后来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嗯， 发现元代在城里存在着大量的柴草市。 哦， 在各个城门，像安贞门、建德门、肃清门、和义门，各个十一个城门都有草市的存在。 嗯， 而这个草市呢就是草的交易。 哦， 那么这个草是干嘛用的？要么是牲口的饲料， 嗯， 要么就是燃料。 嗯， 当然呢，北京城里也有柴炭市。 嗯， 这个柴炭市呢，应该是柴火，就是木材，这个还有这个木炭之类的。 嗯， 但是没有专门的煤炭市场。 哦，所以说这个煤炭应该是用的比较少哈。那个时候 之所以产生这个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受这个《马可波罗游记》的这个误导， 嗯， 因为它里边讲，看到中国人都在烧煤炭。不烧，几乎不烧木材。 哦， 但是马可波罗的话有时候不能全信。 没错。来，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请丁教授说，我们知道呢，在北京城市史这套书里头还有一卷叫历史人口地理，这是北京大学的韩光辉教授所做的。那么韩老师呢也是您的导师，节目之前韩老师也特别委托丁教授您来给大家说说历史人口地理这一卷的情况哈。这卷书主要讲的是北京地区人口发展的一个历史是吧？ 对，归根到底就是人口地理呢是地理学的一部分。这一卷讲的就是北京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人，它的变迁的过程是什么。但是人都是生活在地面上的， 嗯， 哪地方多哪地方少，这就讲到了人口的分布。第一个问题是人口数量， 嗯， 第二个问题呢是人口的分布。 嗯， 这个分布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动态的人口分布呢就是人口的迁移。所以韩老师这本书呢实际上他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迁移以及迁移的结果就造成人口地理的分布哪儿多哪儿少。 嗯， 啊， 那北京人这么多也肯定是一点一点这个增长起来的，或者是有迁移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是吧？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节点吗？ 所以韩老师这本书的贡献就在于从晚清到民国我们逐渐的有了统计了。当然民国时期统计的数据相对就多一点也可靠一些。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说统计数据就更多一些。 嗯， 我们对于人口现在的家底是比较清楚的。 嗯， 但是对于历史上北京人口的发展过程就不清楚。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北京是一个什么样人口一点一点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人口的规模的。 所以首先是澄清一点，我们说房山有个周口店，那地方也有北京人，但是那地方的北京人和我们今天北京人没有任何关系，时间太久远了，我们没有血缘的继承，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是我们讲历史时期北京的人口，如果要讲研究的话，恐怕只能从建都以来的。 嗯， 而建都以来，从辽代城市人口差不多也就不到20万， 嗯，15-16万 的样子， 到了金中都的时候，鼎盛时期差不多40万。 嗯， 再到后来从元代到清代， 嗯， 这段时期呢，北京城市人口鼎盛时期差不多维持在100万。 嗯，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人口呢应该有200万左右。 嗯， 但是现在北京的人口是2000多万。从200万到2000万，主要发生在是1949年到现在。 嗯， 所以我们说北京今天的人口问题呢，主要是建国之后产生的。因为如果你现在北京人口是300万、400万，还原来是可以继承的。 嗯， 但是现在一下从百万级到了一个2000万级，这是一个时代的飞跃，这是新中国的事情。 嗯嗯，那这北京的人口变迁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这个规律或者是问题呢？ 这个规律，更主要的应该是就是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就是这个城市地位的升降、职能的改变，直接影响着人口的规模。 嗯， 这是第一。 是， 如果你是陪都，那么人口呢肯定比一般性的城市要多。 嗯， 如果你要是首都，那人口肯定是全国最多的。 嗯， 那如果你要是 放眼世界，基本上也是这个规律。 这是一般规律 啊。 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口的损耗，恐怕是既然是首都是统治中心所在，那么在王朝的更迭中，那么也就是什么呢，战争攻伐的主要对象。 嗯， 所以在一个朝代的末期啊，首都的人口一般处于一个流散的过程，要打仗嘛。 嗯， 民间有个说法叫小难进城，大难进乡。 嗯，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发生小的战乱，我到城里可以躲一躲。 嗯， 如果发生大的战乱，城市一定是攻取的战略目标，那你就赶紧去乡下躲一躲。 嗯嗯， 那么朝代的更迭，城市尤其是首都就是一个军事斗争的焦点。所以在王朝更迭的这个过程中，北京呢一般在王朝末期就处于一个人口流散的过程。而在王朝建立初期呢，因为你前朝人口都流散了，我这儿还是首都的话，我就要采取行政措施或者其他的手段，免税啦，强制的行政命令把人口往这迁。你像明代就存在这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从江南江浙地区，从山西，从其他地区呢强制性的人口往这迁，当然还有一些军事人口，就是卫所人口也迁到北京。所以这个和北京这个城市的政治命运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北京城市史历史人口地理这本书哈，那么我们接着最后再来说一下丁教授您自己所写的这本元代经济地理，结合您的这个研究成果，您觉得对于今天的北京来说最值得借鉴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其实只是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元代面临的问题从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个本质就是什么呢，城市发展对周边物资的需求，虽然我们说物资需求的种类和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都是要依赖于周边区域。那么我们如何协调城市发展规模与周围的周边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地理状况之前构成一个协调的发展，这是我们值得借鉴的。那么元朝通过建立两都巡幸，通过协调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这是其一。第二一个就是这个经济这个范围，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说是京津冀，这是三个一级政区，那么元代呢它这个地方都归大都路管，都归中书省管，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所谓的便利条件，因为它避免了一些扯皮。京津冀我们知道三级单位，虽然我们现在要维护中央的权威，但是在好多政策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它这种行政效能可能要低一些。所以元代对京津冀地区实行统一的政区管理，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可以有所借鉴。 嗯， 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一定要和它所处的这个地域的地理水平地理条件，既是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自然地理条件。你像我们今天耕地、土地、水、煤、碳、气，一定要和这个地理条件相匹配。否则的话，我们坚信人定胜天，认为我们只要通过技术手段就可以把我们缺的东西都拿过来，这个吧，一是成本的问题，第二是呢可能是带来了一些更大的地域发展不平衡。 嗯， 像我们前些年提出来的环京津贫快带， 嗯， 就是这么一个恶果。 嗯，所以说就是 从反观这个元代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哈。 对、 嗯。那么从元大都的兴起与发展，我们看到了北京作为城市的一段发展历程，也看到了整个元代兴衰变迁的缩影。元大都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些可见的遗址，更给我们今天的北京治理大城市病还有区域协同发展都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也是带来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启发吧。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丁超丁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说了这个元代的这些事情，用很通俗易懂的语言，非常有意思。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您来做客好吗？ 这是我的荣幸。 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把第三道题的答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多面的北京城，海运漕粮是元代首创，而元代对于东南地区海运漕粮的倚重也是史无前例的。在统治秩序稳定时期，从江浙到京师的海上交通就成了维系元朝统治稳定的生命线。而作为元代海运航线的开拓者，朱清、张勋二人其实是海盗出身，他们称霸海疆，对于海上航道烂熟于心。他们受命后，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立即制造平底海船60艘，继而又招募了一批漕丁漕夫。至元19年，海盗们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无前例的冒险之旅。此后他们又相继摸索出了2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作为元代海运的开辟者，朱清、张轩是海盗的出身背景，您答对了吗？ 哎，那么第三道题的答案也很有意思啊，答对的朋友也不少，恭喜大家。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再次感谢丁超丁教授，谢谢您。好了朋友们，那么在10点呢，我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一场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包括李白唯一存世书记上阳台帖在内的33张张伯驹先生捐赠给国家的珍贵文物奇聚，讲述历史往事。张伯驹坐有中国第一收藏家美誉，更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甚至变卖家产。他的一生都有哪些传奇的收藏经历，有哪些传世名作被他收藏？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了解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先生。 小众奶变成了大众奶，供需关系出现紧张。2018年刚开春，羊奶的收购价格就一路飙升， 对， 甚至翻了3番，直接导致奶企被迫涨价。如果您关注羊奶行业的新闻，一定知晓。 是的，瑞麟羊奶推荐多年的知名奶企，当务之急是做好奶源质量的监控工作。 嗯， 奶源越是紧缺，越要把质量管好。 嗯， 不掺假作假，调价尽量延期，给大家多一些心理准备和囤货的时间。 是， 但是那最慢也预计在5月份将要涨价了，所以呢，您听到活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嗯， 现在订购羊奶还是258打3折，89一盒。那订一套8盒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免费赠送。 嗯，注意啊，升级版就意味着不一样。 哎， 首先它很实诚，加厚防雨布料，最大200斤的承重量，粮油米面通通不在话下。 嗯， 另外呢，它还自带折叠凳，超市排队累了，买菜路途当中累了，一拉一拖，随时随地的坐下来歇歇脚，特别实用。 是的，而等于说呢，8盒羊奶再加上这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这一起才花712块钱。 嗯， 您要知道，这原价一盒就是258了。 对， 所以涨价在即，赶紧囤货吧！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感谢大家的囤货，15760354692。27都是 是一下子订购了十套。 嗯， 这刘先生说家里人都天天都要喝的，多买多省钱了。这齐女士订购五套，说朋友这个奶水不足，家里的宝宝就是喝的羊奶。 哦， 听她说最近羊奶粉都涨价了，涨幅还不小。还有张阿姨说送的购物车很贴心啊， 嗯， 年纪大了买个菜不容易， 就是为大家考虑到了，因为这个购物车呢能够沉重，能够爬坡上楼，还自带折叠的小凳子， 嗯， 方便又实用。 对， 您订一套就送您一辆。 是， 好，4007106108，4007106108，89一盒的羊奶大家赶紧囤货。再说了，这羊奶是公认的好，多项研究证明羊奶粉含有多种营养和生物活性物质， 对， 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也。